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， 我是嘉欣。 嗯，刚才这一首歌啊，是来自之前的一个朋友点的一首来自 Beyond 的《真的爱你》，他说送给他的妈妈。 嗯， 也希望你是真爱你的妈妈，妈妈也是真爱你的。 好，嗯，欢迎收听音乐留声机啊。音乐留声机呢，主要是以观众点歌为主的一个平台。 嗯， 那么呢，如果这一时间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送给你的朋友、家人、爱人一首歌，那么请您关注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 嗯， 来在主页上点听广播，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。那你想听的歌曲呢，我们在下一秒钟可能就会放出来了。 对，就是你这一秒点的歌手，也许下一秒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啊，这一首歌来自邓丽君的《但愿人长久》。 明月几

曲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错过多幸运，有你一起看星星，在争宠 的一刻，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人和人，心和心有什么不同，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。 一首非常甜蜜的歌啊，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嘛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有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这一时间你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。那么继续来听歌，听完这一首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 靠近你，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重，让心跳像是夜火燎原般的汹涌。 这一刻，把命运也沉默，把脚尖划过天和天，地和地。 今天是7月24号，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29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3摄氏度，阴转阵雨。预报有阵雨呢，也请听众朋友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带好雨具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，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有一首你想听的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秒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蜜雪薛琪演唱的独立。 说爱，我让你 same same 每天都紧张。 你是我心中最帅萌萌的女孩，唱给你来，发表我的爱。爱你蹦蹦跳，你想买的我都会买，买完了就去我庙拜拜。我和你是最帅萌萌的女孩，对你的真心希望。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奶，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，我让你天天每天都精彩。

这首是来自 W 点的一首最后一首情歌，欢迎收听音乐留声机。那么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个以观众点歌为主的平台。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，或者说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，那么请关注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秒你点的歌就出现了。 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，有